干脆就召集他们早日完婚，名正言顺，住在一起也方便。后来田在彪跟燕王一说，燕王直晃脑袋，说此番挂孝征南，给功臣和我母亲报仇啊，身上还穿着孝呢，这再要成亲，这怎么说呀？恐怕诸多不便，这么办吧，让徐继忠保着徐金定暂时回北京，在家里边听信。后来这事儿一商议，徐金定也同意，在这住了两天之后，带着徐继忠500人马赶奔北京。他们回到北京怎么听信咱不必细说，单说燕王现在有了田在彪，又多了个武状元高彦平，真好像彪虎生翼，军威大振，当兵的一个个擦拳魔掌，恨不能飞过黄河一口把韩金虎给吞了。燕王在这召集人马，准备船只要强渡黄河，这个消息就传到黄河对岸的太平府，明军呢一个个心惊肉跳，都知道大难临头。那么铁宝山铁宝元呢大败而归，见韩金虎来交令。这韩金虎可真不是东西，用人靠前不用人靠后，脸蛋子一沉是六亲不认呢。当铁宝山铁宝元跪在他桌前头，驸马监军，我哥哥死了，臣等大败而回。啊当！韩金虎把桌子一拍，猴眼一瞪：“我铁宝山铁宝元，你们可知道17条禁律54斩？又倒是头战胜，战战胜。”头战败，战战败，人家都讲究开市大吉，你们就来个开市大窝脖，本驸马回京怎样交旨，我倒霉倒你们身上了，休怪本驸马监军无情。来呀、啊、请天子见。他有先斩后奏之权呢、啊、把铁氏弟兄绑出去请宝剑就要杀。铁公然赶紧跪下了，哎呦，驸马，驸马千岁留情，驸马留情。韩金虎一瞪眼，瞪铁公然，你还有脸给他们求情吗？驸马千岁，老朽不敢，不敢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小人有下情回禀。驸马息怒，古语常言，到底却好，兵家胜败乃常事啊。多么大的将军，没有不打败仗的时候，何况情有可原，谁能料到半道杀出来个高彦平？您跟的是师兄弟，高彦平的为人您最清楚，那人多大的能耐，所以保龙当场毙命，宝山宝元大败而回。驸马，我希望你给他们记上大过，可以革职留用，军前效力，倘若他们再打败仗，杀他们个二罪归一，不然的话您都杀了，咱这仗就没法打了。驸马千岁开恩呢。我想想啊，韩金虎这一琢磨，铁公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心说话，这铁氏弟兄打得还不错呢，要我呀我就回不来了。他一想可也是，把这些人都杀了，这事儿还不好办呢。吓唬吓唬他们就得了。想到这儿，他冷笑了一声，铁公然，这我可冲着你的份上，你要不给求情，本驸马是绝不能饶他们，多谢驸马爷，放回来。铁氏弟兄回来磕头都带响， 多谢驸马不斩之恩，不是我不杀你们，哎，两条腿的活人到处都是，他不像三条腿的蛤蟆那么难找。没杀你们的原因，就因为本驸马有好生之德，铁公然的还给你们求了情了，希望你们在军前效力，倘若再犯一次，杀你们个二罪归一。是是，驸马，我们记住了，起来吧。两个人才起来。韩金虎跟铁公然一商议，咱下一步怎么办？这又有田在彪，又有高艳平，这事可麻烦了。铁宝山在旁边说话了：“驸马千岁，我打算立功。 你怎么立这功劳？”“ 哎呀，千岁，有件事我没跟您说呀。可我们哥仨，是有这么两下子，但是要比这高艳平，看样比不了，打田在彪也打不过。”但是我有个妹子，我这妹子叫铁凤英，外人送号叫飞天蜈蚣。哎呀，那能力可太大了。我们哥仨临离开南京的时候，给我妹子曾写过一封信，约我妹子到时候给我们帮忙。今儿个看来真用得上了。如果给我妹子写封信，他要能来到两军阵前，驸马爷，可不是我们哥们吹呀、啊，那是太公在此，诸神退位，手到病除啊！也慢说什么高艳平、田在彪，就是有长帽，他也无济于事啊！哦，我你妹子有这么大的能耐，你一看就知道了，人长得还好呢。多大了？ 他今年29岁了。 29了，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出了家了，在嵩山古刹呀，不过没剃头。他有个老师叫嵩山老尼。哎呀，这老尼姑才有能耐呢，我妹妹就是跟他学的本领。韩金虎一想啊，他不敢说瞎话，看这个神色，这是真的。好吧，我铁宝山呐、啊，你不想立功吗？我给你几天假，带着10名亲兵，跟我一封书信，赶奔嵩山去找你妹子。你到那不必瞒他啊，你妹子要来了，还则罢了。他要端架子不来，我可把铁宝元杀了，把他留下给我当人质。是是是，驸马放心，明天我就去。简短结束，韩金虎写了封信，铁宝山带到怀里头。铁宝元呢，就跟他哥哥说：“哥哥，你得回来啊，我当了人质了。你要一去不露面，韩金虎非杀我不可。兄弟你放心，无论如何我得把咱妹子给请出来。”这小子准备马匹啊，刚想走，真是无巧不成书，辕门的军兵进来了。报，报驸马监军大人，门前来了5个尼姑，要求见铁氏弟兄。铁宝山一听，什么？来尼姑，哪来的？说在嵩山来的。哎呦，把铁宝山乐的。那么为首这尼姑叫什么名？为首这叫铁什么凤英，说是您妹妹，非要见您不可。哎呦，铁宝山乐的嘣嘣直蹦啊，连拍巴掌再拍大腿。什么原因呢？这铁凤英可厉害，他们当哥哥的最了解内情啊。妹子到嵩山学艺，眨眼之间10几年呢、啊、跟那个嵩山老尼学习的武艺，什么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， 样样精通，另外还善使一种暗器，百发百中。在他们铁氏三雄临出兵以前，曾经给妹子写过一封信，要求妹妹在百忙之中到太平府帮兵助阵。他们也加了防备了，可做梦也没想到妹子能来得这么快。当时向韩金虎请令要出去迎接，韩金虎一琢磨，既然人家是来帮忙来了，咱必须得礼贤下士，命铁公然代表自己前去迎接。哎呀，明营之中擂鼓掌号，两郎动乐，像迎接贵宾一样来到辕门外。铁宝山铁宝园闪目一看，在对面孤单单冷清清，一共是五个人，四个尼姑在前面，正是他妹妹铁凤英。别看铁凤英学艺可没落法出家，仍然是俗家的打扮，头上是绢帕罩头，身上披着青色的斗篷，腰悬着宝剑，马有人给牵着。铁凤英今年呢28岁了，但看上去不像，就像20岁左右。另外这个人样子长得还不错，落落大方啊，鼻子眼睛嘴长得都十分清秀，尤其他上山多年练就武艺，心也静，两只眼睛烁烁的放光，明眼人一看这就是个练家子。铁宝山铁宝园强不欺身来到妹子面前呢，妹妹你可来了，妹妹啊！两人咧着大嘴哭开了，铁凤英就一愣，哟，哥哥您这怎么了？大哥怎么没来？ 啊，妹妹，我们哭的就是这件事儿，大哥死了。 铁凤英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。二哥三哥大哥怎么死的？ 妹子你要早来一步啊，还出不了这个事儿。只因为我们大战燕庆关，半道杀出了一个小子叫高燕平啊，怎么这个小子才厉害呢，一挤把咱哥给穿了蛤蟆了，七窍流血死于黄河边呢，现在尸骨还未寒呢，妹妹哟，给咱哥哥报仇啊。 这一句话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，飞天蜈蚣铁凤英哎呦一声，就叫着天旋地转背过气去了。幸亏身后有四个小尼姑赶紧把他扶住，捶打前心爬撒后背，好半天铁凤英才缓过气儿来，当他明白过来也是嚎啕痛哭，连一奶同胞至亲的骨肉能不难过吗？这阵铁公然也过来了，丫头不要难过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再者一说这是两军阵前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我奉驸马监军之令前来迎接于你，咱们先公后私，见见驸马千岁吧。 好吧， 铁凤英呢止住悲伤，给叔叔铁公然施了礼，又唠了几句闲话，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来到金顶帅帐。韩金虎有架子，一般的人他不能接， 就在正中央坐那等着。这时候铁凤英进了帐，铁公然一给介绍，凤英赶紧飘飘万福给驸马千岁施礼。韩金虎一笑，免了免了，哈哈哈哈，姑娘平身赐座谢驸马。铁凤英坐下，铁宝元铁宝山站到妹子背后，铁公然也在旁边坐下。韩金虎上下一打量，哎呦，没想到这铁凤英小模样长得真不错呀。哎呀，你别看我的驸马府也有几个不错的，要比起他来真是天壤之别呀。你说这小子什么东西，初次见面他就有歪歪心，但是表面上啊装得还挺正经，不能失了身份。就见他把眼皮一挑，姑娘，你这是从哪儿来呀？回千岁的话，从嵩山。哎呦，路可够远的啊，够辛苦的了吧。哈哈哈哈，我听你几个哥哥跟我介绍过，听说姑娘自幼入深山，跟世外的高人学习武艺，练就了一身特殊的本领，还听说最近要到两军阵前给我们帮兵助阵，今儿个果然来了，我代表朝廷欢迎之至啊。来人呐，排摆酒宴给姑娘接风。铁凤英吃不下去，他心里头光想他大哥的事儿，但是韩金虎这就是太上皇，他说话就得办到，谁敢驳他的面子？这勉强对付着在这儿陪他吃酒。韩金虎一摆手，让铁宝元铁宝山也都归席入座。他就问铁凤英，姑娘，既然你想给帮兵，本驸马就想问问这个仗是怎样的打法。驸马爷，要讲究排兵布阵攻杀战守，我是一窍不通，只是驸马叫我怎么打我就怎么打，一切遵听军令。哎呀，太客气了。姑娘啊，好，这些你都甭管，你能对付两个人就行。头一个就是花枪太保田在彪，实不相瞒，这小子跟我还是一师之徒啊，都是老周头教出来的，不过这老东西有点勾勾心，把那压箱底儿的招全交给田在彪，没传给我，因此我比田在彪要逊色三分。这小子天资聪明，马快枪急，可以说天下头牌英雄好汉。姑娘，你要能把他赢了，就立下首功一件。另外还有个小子，就是你的仇人高彦平，怎么这个小子也够厉害的，据我观看这能耐只在田在彪之上，不在田在彪之下，胯下一字末脚赖麒麟，那是宝马良驹，日行一千，夜行八百，涉水登山就少俩翅膀啊，掌中一条化杆瞄金戟，神出鬼没，力大无边，不然的话你哥哥能死到他手吗？你要能把高彦平给置于死地，姑娘你算立下特大功劳一件，我必在天子和娘娘的面前向你讨功，